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联播是一期特别节目，长篇评书《大明演义》暂停一期，明天将继续播出。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是我们正在播出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的播讲者单田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9月11号下午3点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短短几天之内，几位艺术大师相继驾鹤西去，让人们在这个蓝得高远也美得透彻的初秋九月，沉痛而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渐渐远去。2011年，单老的自传体评书《言归正传》在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节目中全国独家首播。为此，当时我们特意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悲喜评书员》，单田芳的评书人生。今天，为了缅怀单老，我们将再次播放这期专题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刘钊，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我们评书界一位老前辈的故事。他的这一生可真是极富传奇色彩，就跟坐那过山车似的，忽悠甩上去的时候，那真是风光无限，独领风骚啊，可啪一下掉下来之时，能把地下砸个大坑。有人说了，人生在世，谁没有个沟沟坎坎啊？可是这位老先生的人生经历，那可真是大起大落，非常人所比。可也正是因为这坎坷不平、大灾大难的经历，才使他拥有了常人所无法获得的精神财富。他的艺术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正是来源于此。从以下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老前辈在20世纪的中国，在那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历史大背景下，一个小小的评书艺人是如何地与评书结缘的呢？76年前，在天津的一个茶馆里，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一位评书女艺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拖着8个月的身孕，艰难地登上了舞台。她那悦耳的嗓音和甩腔，她那娴熟的一招一式，顿时引起台下阵阵的掌声，都被她那精湛的艺术功力所深深地吸引。可正当这个女艺人的演唱刚要往下进行的时候，她突然感到腹中阵阵的剧痛，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刚喊了一声哎呀，接着就手捂着肚子咣当一下倒在台上。当天晚上，这个女艺人终于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 76年过去了，当时那个寒冬腊月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评书艺术家之一，他就是单田芳。单老从艺55年中，他已经讲遍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风云人物和江湖中的各种传说。他那独特的嗓音，陪伴几代人的成长，收获书迷无数。今年，在他76岁高龄的时候，他终于面对着听众，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人生在世，难难难。酸甜苦辣麻涩咸，起早贪黑为温饱，争名逐利不听闲，倒霉之事789，如意的事儿123，喜迎盛世天地变，时意神州笑开颜。 单田芳老师呢，是我们评书艺术界一个非常有色彩的这样一位人物。他呢，出身于这个文艺世家，所以呢，在这方面他有了一个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的经历比较坎坷，他没有平步生云，也没有天上掉馅饼这样的这种机遇。他这有一个人这个奋斗这个色彩呢，是非常强烈。他的这种个人奋斗的这种历史，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镜子。所以他自己都说，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我们艺术的这种繁荣和发展，就没有他今天能够得到观众喜爱和观众由衷的从心里头对他产生的这种敬意的这样一个今天。 刚才中国文联曲艺家协会前党组书记姜昆说了，单老出身曲艺世家，母亲王香桂是东北三省有名的古书艺人，那知名度不亚于今天的明星大腕。用单老自己的话来说，鼓槌一响，黄金万两。哎，这可真不夸张啊。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呢。1951年，一场规模空前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单田芳的家庭真是大难临头啊。父亲被人诬陷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大牢。母亲后来跟父亲离了婚，另嫁他人。而原本已经考入东北工学院的单田芳，却因为严重的痔疮辍学回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来，我们来听听单老的儿子老铁是怎么说的。 父亲呢，谈到家庭就是说，人这一辈子千万要注意，说就在头一天，我们还在你人上人的生活，忽得这一夜一切都变了。他说变得连地面都接不住，把地下都砸个坑，进到地狱里了。那时候17岁了， 我那是觉得就偏塌了，心灰意冷，对前途全都丧失了信心了。最后跟评书结缘也是一种偶然，但又是一种必然。本来我们家里的励志改换门庭，就是会下九流不如人，我给他起个名叫文明乞丐。我对这个行当很厌恶的，偏偏的还没跳出去。我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叫李庆海，说评书的，他就喜欢我，给我点拨。你想蹦你也蹦不出去，这就是命。你要干老本行，你是这里的虫，你从小耳濡目染，你全知道，书都在你肚子里装着呢。因为我们家里的三亲六故是说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他们每当坐在一起就谈一些心得，我就在这环境之中长大的，一点一点渗透吧。另外我母亲不识字，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完全口传心授，他怕忘了时间长，让我在旁边做记录。明英烈，我这书我就是这么记下来的。这样呢，对我来说也是个学习，为以后说评书打下了基础。诸多因素汇集在一起，逼迫的我没办法，就得选择这条路。所以我就归结成时也、运也、命也，就该着我干这。刚入这个门，拜了老师了，老师给我起个名，艺名叫单田芳，原来学名叫单纯忠。起完之后，当时我心里的还是脚蹬两只船，我说不妨先试试， 如果我是这个虫，能干下去，我就把别的杂念全抛弃了。不行，哎，补补课，我接茬再去念书。没想到悟进去以后呢，感觉他这东西不错，社会也变了，各种情况都在变，好好学吧。所以那些杂念都没了，全身心的投入了。都没想到我一登台就红了。 当他呢刚一上台的时候呢，说板凳头，我父亲讲了，我虽然说板凳头，结果我这板凳头给说到什么程度呢？主场的人不听主场了，我要听他这板凳头，但是呢晚场的人提前来说我要听这个，哎，这人讲的挺好。用什么来说好？一是人数，二是说钱。侯宝林先生呢和我奶奶他们是国家的一级演员，一级演员一共有5到6个人，他们的工资是360块钱，我爸呢一个月应该是在1000多点。一切都变化了，变化来源于自信，来源于物质，说你可以买楼房去，说买了最好最好的自行车。我父亲喜欢的那两台自行车我都看到过，那台自行车用现在来换算，买台劳斯莱斯太犹豫了，叫来历凤头。 人们都说否极泰来，乐极生悲呀。1966年，晴天一个霹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政治风暴席卷着神州大地。本来风光无限、事业辉煌的单田芳一下子就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啊。那时候的单田芳并不明白，他人生的第二低谷将要持续10年之久。10年呢、足以让他尝尽人世间的磨难、屈辱、绝望和痛楚。可就在这暗无天日的苦难岁月里，评书为他的生活带来了仅有的一点光亮。 第二次转折的那一天，那个是1968年4月13号，我们家的一切的时间都是凝固在晚间6点多钟。我和一个我的小朋友正在土堆上玩，一眼看着我妈呢回来了。我妈的头发整个被风吹得很乱很乱，而且表情是我没看见过的那种表情，整个人呢就好像是处于极度恐慌当中。问我的一句话，你什么也不想，你直接告诉我你爸能好能坏，你快说你快说。我当时一看我妈那个样，我爸能好能坏那肯定是能坏，我说能坏。我妈这一听我说完这句话，转身就把她那拎的盆呐、和给我父亲送的这些个馒头一撒手，这些全撒地下了。撒完地下她就进屋里了，去撞墙去了，拿脑袋就撞墙。我这一看我妈这一撞墙，我就把我妈拽住了。外边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四月的天气是很阴冷很阴冷，阴沉沉阴沉沉。从那一时刻，我家里头完全完全变了。1970年2月2号，我们家里头被下乡到农村，来了几个大车，车里一直向西向西再往西，就这么的。这一天农村的生活正式地拉开了序幕。在这里头经历了很多很多，在这个时候啊，家里头呢有自己的自娱自乐，就是说我们天天中午回来吃饭，那要休息一小会儿的时间，他给我们全家里再讲讲《红楼梦》，后来呢又给讲了《三国》。当那三国他讲到的时候，每一句话语都不冤枉，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每一天你要把一点点的阳光洒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 这个你们没经过迫害不知道。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每一天你要把一点点的阳光洒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 这个你们没经过迫害不知道那个心情，我无缘无故戴上先行反革命的帽子，全家遣送到农村，遭那个罪和那种歧视不必细说了，这一条龙一眼望不到头，组长一说开干吧，这条龙缠到晌午才能到那头，天天是这么规律。哎呀，又累又枯燥无味，两头不见太阳，腰酸腿疼。后来我想个办法，我说得了，我干脆背书得了，我别浪费这时间，出刀一下这地就开始想。哎呀，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背完了开始。话说隋朝年间，从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走了仨人，两个借差，一名罪犯。这罪犯长得什么样什么样，亲兄，开始背着书，一会儿就到地头了，也不通途忘了，这书那书凡是我会的吧，就全背个道。有时候还在想，将来如果有一天重返舞台，这段书不应该这么说，应当把它改编了这么样说，命都保不住呢，还想这些事儿呢。将来有一天，你有一天在哪儿写着呢？谁能预测到那天什么时候到来？但有那么希望，很渺茫的希望，不知道有没有落实政策那一天，也可能我这一生就没有。但是我始终没有忘掉，老时刻做这种准备。 天道酬勤呢，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11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审查和纠正了中共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很多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冤屈的文艺工作者重新迎来了艺术和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真来了这一天，所以从心里往外感谢党的11届三中全会给我两世为人的机会。我从46岁开始，我重打古令开张，46岁就是我的1岁，我要从这一天开始，我要干，而且要大干特干。 演出地点呢设在灯光球场，晚间的7点。这一天作为我父亲回到鞍山最辉煌的一刻，这灯光球场能装4000个人，这一天最少能装了6000人。完结果天上还下个雨了，这一下雨呀，我心里慌了，哎呀，这一下雨这观众要走怎么办？结果观众一个人走的都不，别的演出完事了，我父亲是压大豆，当我父亲刚一上去，那些人是不是就把雨伞全放下了，哇就鼓掌，连外边的雷声在雨声在下掌声，就整个这灯光球场欢声雷动。我父亲也非常激动，掉着眼泪给讲，我离开鞍山时到了今天已经是多少多少年了，今天非常感谢你们，外面下了这么大雨，你们没有一个人走，我感谢你们给你鞍山的观众深深地鞠了4个躬，因为分东南西北，在他鞠躬的时候有很多人在给他鞠，我呢是躲藏在最隐蔽的一个地方，因为太激动了不敢去面对。 真是太不容易了，如果把单老的这一生起起落落画个曲线的话，此时的单老应该说已经走出了第二个低谷，正向着第三个高峰攀爬呀。有人说了，都平反了，单老还有啥障碍啊？有，说评书首先需要什么？需要嗓子，需要牙齿和舌头，这三样都配合在一起才能说出话来呀。可这时的单老除了舌头没啥问题，嗓子和牙全不行了。嗓子呢是因为不懂得保护，再加上文革中急火攻心，基本上已经失声了。 而牙呢是文革当中被造反派一脚踢掉的。你看看，眼下总算是能重返舞台了，可这家伙事儿又不行了，看来只能现动手术治嗓子，然后再镶牙吧。 牙龈老肿、老发炎、老出血，就那样我到电台去录书。我录书录《隋唐演义》的时候都这样，回到家把假牙套摘了，把脓泡挤开，一挤开它就不那么疼了。后来牙科大夫说你就剩了13颗牙了，而且我经过检查全都没有用，干脆都拔了换口假牙。我说我才46，下决心就拔牙。人家告诉我分2期拔，我告诉不许，我说我等不及，来吧，一块来吧。那一会儿就拔了13颗牙，我就听咔哧咔哧咔哧，旁边有个盘拔下去，哐当。拔完了，我照镜子一看，把我吓一跳，不认识我自己了。这牙上下都没了，当时就短了，你知道吗？这脸型都变了。大夫说你好好回去养着吧，俩月以后长平一点再镶。那是电台，我上部《白眉大侠》录完了，拔完了没到一个月，20来天我就去了。大夫说你不行，你这窟窿都没长平呢，那怎么行？我说别来，我说我时间你不限，你这个人的工作不要命。他给我上假牙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拿，我给你上疼一下。我说没事儿，咔嚓呀，这也是，哎呦这脑袋，哎呦我的妈呀，这嘴里当时满了的，我就觉着脑袋发紧，满嘴都是牙，舌头也没地方放，真就说不了话了。我就对着镜子练，在家里白眉大侠徐良那这不知道他白白那牙老咬嘴唇，不会使那股劲儿。练练练练了一个多星期，觉得差不多了，我上电台。他不行，兔子不清楚。我说再过几天吧，又过几天，逐渐适应。我说我是在那么一种情况下坚持录完《白眉大侠》的，以后我就一口气从不间断在电台。回来因为太累，给出版社出书，给这个电台录书，后来加个电视台。我还得给带着曲团的队伍到室外去演出，还得完成指标，完成任务，我那压力特大。为什么？我老伴说该你自个儿找的，我才不领情不道谢呢，破车爱揽债，你揽这么多，但是我自个儿没松劲，不错过任何机会。我就在想，我说在农村前生产队一分配活去，你把那大粪掏了，我敢不掏吗？再臭我也得去掏。你把那尿齐了，我敢不骑吗？所以每当我累的时候，我就想，我单田芳啊单田芳，你好了疮疤忘了疼吗？现在是名利双收了，让你写给你高稿酬，你又累了，你又不写了，你是不是忘了根本？一想到这精神头当时就来了，自己给自己打气儿。有很多人不理解，就说你不说豪宅名车吧，生活你还缺那俩钱，你还那么拼命干嘛呀？他们不理解。我不缺钱，我也小有名气，但是这人活着，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对事业的追求和执着，这是第一位的。现在还没到画句号的时候。 谈起来评书这个家庭，50多年没有一天是在离开，也直面地看着父亲，你没有一天离开他，他的荣辱与共全是与评书息息相关，评书伴随着他的一生。 命运教会他勤奋，磨难教会他珍惜，经历过大灾大难之人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坚守。在单田芳先生从艺的55年中，他的心里始终装着观众和听众，他以人为本的创作原则和平民化的演播风格，在凭借他扎实醇厚的艺术功力、精湛的表演技法，以及他略带沙哑而大气磅礴的独特嗓音，赢得了亿万书迷的喜爱。拿现在话来说，单老的书是真给力呀。 我从小就听这个单田芳单老师的这个评书长大，家里这个老人们也特别喜欢听这个单老师的评书，这么大年纪了还能一直坚持在这个艺术的舞台当中啊，为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说书讲书，而且呢能有那么大的毅力，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小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回家都是跑着回家的，那个时候每天中午广播里都会播单田芳老师的评书，沿街的小巷子里有很多小店，每家每家都会播这个单田芳老师的评书，然后我们就从街头跑到街尾，一直就沿家那么听。 老人爱回忆，第一个是我最兴奋的，中央电视台李秀平报道了改革开放30年我的情况，哎，我就感觉到一个评书艺人能在中央新闻联播何等重要的地方，你给我报道了，无疑的对我是 茶社里的说书人，到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再到文化企业的经营者，74岁的单田芳在改革开放这30年里，深深地感受着艺术的春天。 第二个，我录了红色经典，符合了咱们时代的要求，录了贺龙，录了徐水友，而且反响还不错。特别通过北京台播放以后，再一个我也没想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认我是传承人。在我接着那个奖杯证书之后，我感觉到够了，我这一生奋斗了55年，再辛苦再累都值得。我又收了那么些弟子，这些弟子我想在里头选拔出来我的接班人，我要不懈地把我全身的能力交给他，让他能传承下去，牢记福利就得干。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理和情。作为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曲艺形式，评书艺术一直深受听众的喜爱。评书就是在这情理之中传承并发展。从王洪兴、吉平三到连阔如、袁阔成，评书艺术历经几代艺人薪火相传，单田芳更是这璀璨星河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用自己坎坷的一生完成了一部传奇，他凭借自己的执着与勤奋成为了书坛的精英，他在评书道路上永不止步的探索和追求精神，为我们这些评书后辈留下了众多宝贵的书目，并竖起了一杆永远飘扬的金旗。 有人说，单老那烟熏火燎的嗓音成就了一曲曲的侠义江湖。如今先生已逝，但他的作品将永存。在我们评书联播节目中，单老还在，他的声音还在。最后，让我们引用一位听众朋友的话，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语。国宝级大师，满满的儿时回忆，在那个资源匮乏的时期，唯有您的声音才能让我们从那个年代跳脱出来，在心中画出自己的英雄梦。我始终相信，逝去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愿将来的我们能在那里继续听您的声音，一路走好。明天早晨5:30，评书联播《乱世枭雄》继续播出。明天中午12:30，评书联播《大明演义》继续播出。单老还在这里。